第162集，我不准你找别人。 我为什么在这里？需要向你解释？我是守法公民，不用被你盘问吧？ 真想盘问你，我会出示证件。任何时候任何人都需要无条件配合。算了，你不配让我给你普法。 严爵握紧了拳头。 严爵，上楼就食堂，你先上去吧。 他悄悄观察着四周，幸亏这个点儿那帮饭篓子都已经聚集在食堂等喂食了，否则被谁撞见了这明显气氛不对的一幕，他该怎么解释？严爵不但没走，反而向仁义靠近了一步，微微低头在他耳边说： 他到底什么毛病啊？ 这严爱妹的举动把供应先惹毛了，他大步走了过来，一把拉住仁义的手，将他拽向了自己，居傲道： 离这种不干净的东西远一点。 你他妈说什么？ 你听力有障碍。 自打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仁义已经快要忘了供应贤以前说话有多刻薄多呛人。他当年也是无数次被气得想打人，换个人不急才怪。他低低呵斥道： 供应贤够了，你们两个都够了，看你根本有病。 那你还不滚远点。 龚应贤拉上仁义就要走，仁义刚想骂人，严爵已经一步挡在了他们面前，看神情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。他们消防员常年跟火打交道，火气都不小，何况是被这么挑衅。严爵伸手就要去拉仁义，龚应贤狠狠打开严爵的手，手里的纸袋掉在了地上，另一只手反手就从后腰摸出了手铐，动作快如流星，一气呵成。金属手铐在空气中发出叮当碰撞的声音，刺激着人的骨膜。他阴寒地瞪着严爵： 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现在还能站着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我是警察，所以我巴不得你先动手，然后把你像条狗一样拴在楼梯扶手上，并以袭警起诉你。 严爵两眼猩红，抡起拳头就要打。仁义早有预料，眼疾手快地抱住了严爵的胳膊，将他向后推去，并厉声吼道： 你们俩他妈有病啊！ 这吼声终于把食堂里的人都召唤了出来。严爵气得要往上冲，龚应贤站在原地，满眼敌意地看着他。虽然动也未动，但被西装外套包裹的双臂肌肉明显膨胀，下盘生根早已经蓄力待发。 严爵，你他妈冷静点！ 仁义快要拦不住严爵了，朝楼上吼道： 赶紧滚下来。 高格直接从二楼翻栏杆越过跳了下来。虽然他们没少训练飞檐走壁的技能，但仁义平时不准他们做这种危险动作。不过此时啊，顾不上那么多了，他赞赏地看了高格一眼，高格也心领神会地架住了严爵，把人往后拖。曲阳波站在楼上四眼一扫，心里就有数了。不同于其他战士纷纷快速下楼劝架，他用比迪士尼公主下旋转楼梯还优雅缓慢的速度走了下来，且笑呵呵地说： 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冷天的火气还这么大呢？ 有本事你过来啊，小白脸！ 严爵，你不长脑子，你真想袭警？ 严队长，别冲动，别冲动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啊，不过龚博士这个人性格就是不太好相处，他不是只对你这样的，你这真不要往心里去。 闻言，龚应贤皱起了眉，嘴唇抿紧了。一帮人都拉着严爵，又哄又劝的，严爵也终于冷静了下来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： 行了，放开我吧。 众人松开了严爵，但都护在他周围，以防他再发难。仁义低声道： 上吃饭吧。 吃不下。 严爵整了整衣襟，狠狠地用刀子一般的眼神剜了龚应贤一眼，龚应贤也阴沉地瞪着他。严爵大步往门口走去，在经过龚应贤身边时，发现了刚才推搡中掉在地上的纸袋子，他泄愤地一脚把纸袋子踹飞了。龚应贤脸色一变，赶紧跑过去捡纸袋子。等他捡起纸袋子，怒意大盛地回头找严爵，发现严爵已经大步走了。他低头翻起纸袋子里的东西： 都回去吃饭去。 曲阳波眨巴着眼睛，脸上写满了想看热闹的渴望，被仁义用眼神赶走了。战士们散去后，仁义扒了一下头发，感觉比特训一天还要累。 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刚才的表现有一丝半点像个成年人吗？严爵从来没有真正得罪过你，你至于吗？ 坏了。 一直低垂着脑袋的供应贤缓缓抬起头，眼圈通红。仁义愣住了。 什么？ 供应贤抓着纸袋子，难过又可怜地说， 我要送你的东西。 仁义的心猛颤了一下，这一刻他几乎忘了供应贤有多可恨。他抓了抓头发，满脸为难，看着供应贤似乎真的很难过的样子，想把录音给他，让他赶紧回去的话就怎么都说不出口了。 那个，进去说。 仁义指了指一旁的会客室，两人进屋，关上门。仁义叹了一口气：“ 哎呀，这什么呀？” 供应贤从纸袋子里拿出一个礼盒，打开礼盒，里面赫然是一副摔坏了的骨架。 它是我养的第一只宗室蜥蜴，叫铃兰。前段时间，它寿终正寝了。我就把它做成了标本，想送给你。 这副标本原本有特别的意义，可是现在形状都摔坏了，根本看不出来了。仁义早就想到供应贤送的东西，嘿，必定是与众不同啊，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一副动物标本。但见那骨架白白净净的，虽然现在脊骨处断成好几节，但仍然能想象它完好时的样子，定然是用了心的。 能粘好吗？ 能，但是会有痕迹。我就不该放他走。 严爵踢坏了他，确实是他不对，但首先这件事是你不对。 你还帮他说话？ 这不是帮谁说话，是你先出言不逊的。即便你不喜欢严爵，他毕竟是特勤消防队的中队长，你们应该互相尊重。你这样一次次针对他，既不像个警察，也不像个成年人。 难道他没有针对我吗？他一直在挑衅我。他看你的眼神不对，跟你说话的口气不对，他出现在你身边就不对。 你是什么歪理啊？ 对，我说的话就是歪理。就像你的副队长说的那样，我就是性格有问题，难相处，我对谁都不好，谁都忍受不了我，是吗？ 高格只是劝架说的话罢了。 仁义说这句话时，底气确实不足。他因为喜欢供应贤而心甘情愿接受这个人的所有不同寻常，但其他人呢？遥想他刚跟供应贤认识时的无数次的抓狂，也许其他人真的是像高格那样想的。 也是真心话吧？你身边的人都是这么想的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 我不是这样想的，但这不代表我认同你做的每一件事，比如我父亲的事，比如今天的事。回头我还得向严爵道歉。 你凭什么向他道歉？他是不是喜欢你？ 不是。 在还没有决定如何回答之前，仁义已经矢口否认。为自己本能的撒谎，他心头顿时不知是何滋味。 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？ 我说不是就不是，是你反应过度了。 仁义咬着牙坚决否认，他知道承认了一定会引来更多麻烦，对三个人都是。 再说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该回去了。 什么叫跟我没关系？ 本来就跟你没有关系。我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不过是炮友罢了，没有承诺，没有感情，随时都可以一拍两散，随时都可以找别人。 你敢？ 你都敢利用我和我父亲，我有什么不敢啊？ 供应贤简直怒无可赦，听得仁义的这一段话，头皮都要炸裂开了。供应贤的大手抵住仁义的胸口，向后一推，直接将人按在了墙上。他高挺的鼻尖几乎撞上仁义的鼻子，他瞪着赤红的眼睛，咬牙切齿地说： 我不准你跟我一拍两散，我不准你找别人。